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举办以约会玉兰享受春天为主题的第14届玉兰文化节，游客在5000余株次第绽放的玉兰林中赏花，倾听美妙的古曲，踏青游玩，享受春天。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这位歌手的名字叫罗家良，这首歌曲也是港剧《流金岁月》的主题曲。有人说，一听到这首歌曲的前奏就会想泪奔的感觉。 瞬间想起小学的时候，一放学回家就赶紧把作业写了，晚上就可以看《流金岁月》了。我想这就是音乐最令人动容的部分了，它会帮你找到好久不曾回忆的美好过去。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歌词，即使走过几趟远路，如何都挣不开岁月的摆布，这一刻收一收脚步，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好想知你可会快乐，还是终躲不开生活的煎熬，只想你仍安好。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莫文蔚的歌曲一切安好。 相拥悲伤证明这一场凑巧的相识比生命还重要， I could I now 渐渐适应很多事情没预兆，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才是天公地道，稍安勿躁，最后还在笑，最重要，一切会安好，我知道。渐渐发现喜怒哀乐都太早，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都好像没有大不了，不哭不闹，突然的烦恼没必要，

其实人似乎是有品级的，不管是心灵还是精神。有品级的男人不一定是你看到的功成名就的大叔，也不一定是叱咤风云的权力男人。他或许平凡的如一棵小草，但是却用37摄氏度的恒温温暖着与他有交集的每一个人。今天969，我是亚威。37摄氏度的温度，你是否又在修炼自己呢？ Thank you.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北京市近日发布公告称，在建在售商办项目不得卖给个人，个人购买可售商办类项目需名下在京无住房和商办类房产记录，且申请购买之日起在京已连续五年社保或个税。此外，商业银行暂停对个人购买商办类项目的个人购房贷款。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据北京市交通委消息，北京市正在加紧制定共享单车规范发展指导意见，以明确职责，加强监管，促进共享单车行业有序健康发展。据各区房管部门检查统计，91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已自行关停。从某大型经纪机构反馈的三方协议签订情况来看，新政发布后的一周日均签订322单，较新政前一周日均签订单数减少60%。市卫计委要求年内3级公立医院无线网络4G信号同时均等全覆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根据各自情况可向院内就诊患者提供检查结果推送、健康知识普及、费用查询、电子支付、院内电子地图导航、短信提醒、自助打印、健康监测、在线咨询相关服务等。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You 月亮船，杨钰莹的演唱，听声音总会觉得像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的声音，而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杨钰莹22岁。这样一首经典歌曲，后来也被包括孟庭苇、卓依婷等歌手翻唱过，可见作品的优秀程度。这首歌在以前曾经打动过许多听众的心，好像真有那么一艘月亮船，带着人们回到童年，回到妈妈身边。月亮船载着妈妈的爱。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欢《弯弯的月亮》。

静的依靠，紧紧手绕，不敢漏掉一丝一毫，愿你看到。我找不到，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我说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互联网风暴席卷了医疗领域，而大量的移动医疗的项目也是涌现出来。在众多互联网医疗项目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才能把医生从医院里请出来为患者提供服务的时候，有这样一家企业已经悄悄地走进了医院，帮助医院实现互联网加，让医生心甘情愿地回到医院里工作。而这样一种模式也给医疗行业带来了新的惊喜。今天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和我一起走进会医在线。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会医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何毅。会医在线呢，我们呢定位是叫做专业的第三方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那么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个词语来回答大家对会医在线的理解，就是我们想做医疗天猫，把医院基于互联网延伸的各种服务都拉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做，我们做专门的平台提供 IT 服务和运维服务。 虽然你可能不相信，但是以难著称的医疗行业在互联网加的巨大冲击之下，确实让传统的医疗变得简单了。而何毅先生在访谈当中也坦言了他在医疗领域当中的创业难点。 所有进入互联网医疗领域的人进入之后都会有一种感触或者认识，就是说在行外的时候看的呢相对还是比较简单，进入之后发现这个门槛还是蛮高的。本身医疗行业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系统，作为我们本身我们也能够体验到，目前呢我们通过互联网在网上寻求医疗辅助行为，寻求医患互动，寻求医患沟通的这种用户使用习惯还远没有形成，对新事物的这种接触度比较低，这两个大的门槛决定了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你会发现创业要比一般行业要艰难得多。 所谓创业难，这其实是老板说最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每一次听到创业者感叹这句话的时候，心中都会有一种由衷的钦佩，因为他们即使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做起来并不是一帆风顺，但依然坚持向前走。何毅先生在初创会医在线 APP 的时候也仔细地考察过关于医疗领域的发展空间。 首先从我整个创业的经历来讲，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安于现状或者去喜欢挑战一些新事物的。选择医疗呢，我觉得是基于天时和这个地利以及人和的因素。从整个国家医疗发展的现状，我们国家继续推进分级诊疗，继续深化医疗改革，这里边本身蕴藏了很大的叫行业红利的机会。从互联网的渗透度来讲，对工业、对商业、对社交，包括其他行业的渗透度已经非常高了。其实如果从别的角度或者从别的行业去进入互联网领域，你所面临的都是一片红海，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已经有互联网的巨头呢控制着整个行业的格局，你很难去颠覆或者改变它。 那我们发现实际上在医疗这个领域里边，一是互联网渗透度还比较低，第二个在这个格局里边，因为它有行业的特殊性，所以不可能形成互联网巨头或者先行者的先发优势，你是有机会在这样一个起点之上去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何玉先生的采访，他说医疗在线是朝着以医疗机构为主的方向走，坚定的不做颠覆，不去创新，而是服务，因为医疗切实地担负起了近14亿人口的生命安全的责任。如果颠覆了现有的秩序，一旦出现了混乱，恐怕不仅是老百姓在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所以会议在线要适当的改变，尊重安全，并且行且珍惜。同时何毅先生也在我们的采访当中简述了现在医疗环境的痛点。 在整个中国呢，看病面临的两大难题，一个是效率问题，一个是效益问题。所谓效率问题，就是看病难，非常难，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所以有很多人我们享受不了优质的医疗资源，这也是导致了大城市医院的人满为患，小医院或者边缘地区的医院门可罗雀，很多人得不到很好的诊疗服务。当我们去一个好的三甲医院去挂门诊看专家的时候，我们都会基本上折腾到一天甚至整天左右。我们只能通过合理的资源分配的手段，更重要是通过一些新技术新模式来帮助我集中在大城市医疗资源的下沉，让更多的基层医院、基层的老百姓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来分享大城市优质的医疗资源。 就个人的职业经历而言，何毅先生在大多数人的心目当中已经是成功人士了。他是会医在线的创始人、CEO、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科技哲学硕士，也历任中国科学院的团委干事，甚至是中科招商投资集团资金管理的总监、副总裁等等，职位非常的多。但是他对成功人士却有另外的定义。 成功人士这个本身概念都很模糊，更多的是在内心的感受，那么不是在于财富上有多成功，而在于你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和理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梦想，一种愿望，一种去改变一些社会现象的动力。 数据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最大化地缩小了物理距离。网络智能化已经成为了未来发展的目标和趋势。那在医疗健康领域，医疗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人口众多、医疗资源不足以及分布不均匀的情况。可医疗领域肩负的社会责任真的是太大了，它直接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就个人情怀而言，我们不敢谈及，更想表达的是一个人的责任。而听完了何毅先生的采访，我们也不难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医在线这样一种以责任当头的企业一定会在互联网领域当中扬帆起航。感谢收听本期969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老板说的内容，可以订阅老板说的微信公众号969老板说。我们下期再见。 羞涩的你，何时变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爱是什么？谁能懂？